啦啦啦啦。 晚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人未等时灯会闪火的光，春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声响，碰见八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怒火冲破胸膛，血腥的短装，身着着铠桑，她好生漂亮， 双瞳埋下一盏翠绿娇娘，星星烟雨一句江花正常。 是的，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每周五晚的志享生活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网友们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星期以来的一些潮流的数码科技相关资讯，还有一些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很应时应景哈。 不过聊到资讯，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新气象就是、哎呀，这真的能出声啊。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主持人面前没有话筒架遮挡了，所以呢也让我们很开心的可以跟朋友们来更加亲密的接触。但是话筒架去哪里的呢？去嘉宾那边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窝创始人张超 Lutter 以及我们的数码评论员黄浩，欢迎二位。 来好， 哎， 他们还是要有限的。 对对 对, 对， 上周体验了一次前面没有 阻挡 阻挡的感觉， 感觉 非常好， 有没有安全感？ 新的麦很高科技啊！ 对对对， 好像你头上 是什么一万多一个水，应该是有提醒大家，北京现在正在狂风大作， 对对对， 这个外面有暴雨的，各位如果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驾驶。 还有两棵树叶，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慢慢 铺 了， 不要紧， 再往后， 那都是装饰， 对，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我们再放图片的时候慢慢铺了，好吧？ 这是黄浩的皮肤抵挡一切，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吧？ 哦、 我们对于 姚昌，我们不一样。 不不，我们对于话筒的向往是这样子的。 不过呢，今天稍微有点没有安全感，前面就是特别空旷，然后空间又变得特别大， 异常的大，但是希望今天的节目效果呈现给是大家全新的感觉。 嗯，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还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要先跟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单元哈。嗯、来，我看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里边要跟朋友们分享哪些最新鲜的数码行业资讯。哎，这个数码行业资讯啊，第一条还是关于电商的内容。 哎， 对，那尤其呢是我们这个收看了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应该是有福气了，因为我们从6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啊，一直会延续到7月15号。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相关的互动了。互动同时，我们将会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如果你看上今儿下雨啊，肯定会堵车，不想出门吃饭怎么办呢？哎，可以感受一下来自于每日优先提供给您的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 你说一般生日礼物吧，都是在生日的当天送出去，或您可以收到，但是你看我们的生日礼物就是整个生日月 啊，对， 都给大家提供礼物 放福利。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只有这样一份福利送出，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包括是各种各样的资讯了哈，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看一看我们将给您分享什么样的一些数码科技资讯。 没错，而且我们的嘉宾每次来都肯定不能空手来。 哎，对对对，他们俩今天啊都倍儿青春， 对， 都穿了跟我一样这个底色是白色的这个 T 恤哈， 因为你们正青春。 哎，对对，那今天你为什么要穿花里胡哨的呢？ 因为也是正青春。 哎，女生嘛，对不对？真会补。 嗯、我喜欢你。 来吧，那今天我们看看第一条资讯内容啊。第一条资讯呢还是要先看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vivo 的 Nex 啊。这个 Nex 呢也可以说是成为了这样的一次不只是 MWC 的现场，更是在用户们当中好像产生了一些个惊讶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事情，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知道了。 嗯， 在这两天，因为 vivo Nex 采用了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其实给大家演示了，它有这个，哎，这个全新的这个升降摄像头的设计，结果无意中被大家发现了它有一个新的用途。在使用某些应用的时候，因为大家发现说有些应用这么一个举动哈，就是我并没有让它启动一个相机软件或者拍照，结果这个摄像头自己升上来了， 嗯， 然后自己收回去了。 为什么呢？ 那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哎，是不是个应用它在后台调用一些权限？因为以前如果它在调用拍照权限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是看不到这个，因为之前这个事情在电脑上发生过， 嗯， 就是有一些就是属于我们叫后台不太干净的一些电脑软件，偷偷的去调用你的笔记本前面的那颗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厂商，比如说像华为的 MateBook， 它做了这个底下的有弹出式摄像头， 一按即出， 对， 一按可以摁回去那种。 ThinkPad 的新机型，它做了一个摄像头的手动开关， 滑盖， 对。 因为我用的电脑是比较常规的那个摄像头，我就用一个。平时在家使用的时候都是用胶布把它给贴住的，因为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权限被软件给拿走了。 对，所以说我们干脆封闭这个功能。 对，加上我平时也 不太会用， 使用率很低的，它是一个使用率非常低的一个功能。 对，我们换句话讲，就是因为大家伙可能都特别想看到 Latter， 就是机会只在我们本节目能看到的。在家里边想跟他视频连线没机会，只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跟他进行视频的连线，因为没办法， Latter 是数码行业当中最颜值最高的评论员，没有之一啊！ 颜值最高， 皇后呢是这个知识储备最多的评论员，没有之一。哎，这两位合在一起合体之后，可以环太平洋三都能拍出来了。 皇后 缺个景甜， 哈，皇 后 在这儿。 不是我挑事儿啊，我要是你刚才他说那话，我不认。 你不能认。 什么叫技术含量？我是颜值和技术含量皆高。 好好好，下次咱们慢慢来啊， 皆高。 街里头街上比较高，跟家里头不好说。 对，不过说实话，这个 Nex 啊，它一上市，其实首先我们要说，它之前那个X21产品，就获得很多的年轻人的肯定了。 对， 然后这两个产品的间隔时间很短，然后上市的这个 Nest 之后，大家又非常的认可，而且技术应该说是 跨越性的提升了很多。 对， 这一阶段， 所以这一次呢，这一次事件之后呢，很多人就表示非常感兴趣，哎，是不是这部手机成为了一个就是 APP 流氓行为的一个照妖镜。而且这一次关键是之前是一个在中国用的不是很多的一个 APP， 然后出了问题，大家可能只当一个行业话题，就是 Telegram 那个软件，大家只当一个行业话题，就没有扩散。可是这一次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一次是 QQ 浏览器。 QQ 浏览器又怎么了呢？ QQ 浏览器在启用，比如说在通过 QQ 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的时候，手机摄像头会出现一个升降的一个动作。 网页不是固定哪一个网页，它只是说打开的时候会有。 也就是说我开个网页，你为什么会动我摄像头呢？ 对呀、 你是不是在偷偷的拍我？ 而且在这个网友录制的这个复现视频中呢，它这个摄像头升降非常快。就是一闪上下，完事儿。 这基本上属于是拍照，然后就秒传到什么地方去了。 至于拍没拍照片，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说这个摄像头确实它有动作。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以前像我们的手机，它那个摄像头就在这个屏幕上， 对 啊、我们没有感觉。由于现在有升降的这个问题， 这个和笔记本电脑是一个意思嘛？ 对，然后呢，这个事情昨天你知道，昨天光咱们台里的主持人就有不少于六位来问我，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我们科技关注的，而是。因为一旦谈及到安全性、安全隐私，包括说这种事情的话，所有的人都很关注，它是一个社会新闻，这个事情被讨论的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朋友们做一下解答。 对，好的，是这样子的，这个QQ 昨天下给了一个用户的一个反馈，他昨天在他的官微上已经发放了这样的一份叫做关于用 QQ 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会调起 Vivo Next 摄像头问题的说明。我们先来看一下 QQ 给出这份说明。他的逻辑是什么呢？说因为要实现一些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是扫描二维码，那么有一个他必须在这个功能使用的时候呢，先要获取一下说你的手机有没有摄像头。 对，他意思就是说来获取一下你这个摄像头是否存在，是否能正常使用，这么个意思。 对，然后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就是两套的这个我们作为叫接口去来辨识。有一种方案呢是不用打开摄像头就能获取到摄像头的参数，但是呢这个的应用的问题在于说它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能检测得到。然后另一种的是要打开一下摄像头才确定说哦，就像好比说你有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个门，你就会知道说这里有个门，但是也会说这个门是不是个假门。对，然后呢但另一种方式是他要推一下门啊，才知道哦这是一个真的门。结果 QQ 用的是推一下门这个方式去检测，就导致说他必须要打开摄像头一下。 对，起码官方说法是这么个意思。 对， 然后呢因为那个 vivo 这一款机器它确实有个机械结构的存在。所以就是在于这么个不少一个网友就问嘛，问说这个是不是说只有 vivo 才这样，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说只存在于这一个机器， 因为只有这个机子让你发现了。 它只是说有一个机械的结构。如果是你买了这款手机呢，反倒是可以相对来说更安心一些，因为它每一次动作你都能看得见。 没错啊， 对。 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尝试一下在 Find X 上面去？ 这个也有网友复现。 对，就是因为它调用的如果是同一个端口的话，这两个手机它都是会启用它的摄像头的那个部分的， 会弹起来的。 对， 但是它这个解释啊，说实话，我听上去很苍白，在于哪儿呢？ 对， 我现在感觉自己是在刀俎上的一块肉，就是动不动切不切我是你决定。 因为这个事儿是出现之后。这个 QQ 才给的这个说法嘛。 对， 因为他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好，我们接着来说一下他后面。他说手机 QQ 浏览器并不会采集用户任何隐私，也就是说他说就是一 Vivo Next 这个手机摄像头它其实并没有完全弹出，而是弹了一下又进去了。然后呢摄像头呢也没有任何的拍摄跟采集行为，手机 QQ 浏览器并不会采集用户任何的隐私。然后但是就跟很多朋友的反馈一样，跟苗山一样，是这个你要是不拍照你干嘛要用那个摄像头去？ 对 呀、 这讲不通 啊。 就相当于就是你要不想进门干嘛要推一下门？ 就是、 是这样的，你现在推我一下的感觉就是你进不进来我家抢，这个取决于你想不想。 对， 这 居心何在？ 所以 是吧， 反过头来说对于 Next 用户来说反而是比较安心的事情。因为他不动的话就不可能拍到。 对， 前提是不可能拍到你的，因为它是被挡死的，被遮挡住的。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 vivo 给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估计 vivo 方面也可能是有点小看了咱们的 就是中国的一些 APP 的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包括前几年很多的厂商推出那种所谓的干全家桶的这种应用，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我们中国应用环境里头一些 对权限最基本的权限问题。 对，全家桶就当于是它可以把有一些像赖屁狗一样强制的就一直赖在后台的应用，在它不用的时候给它清除掉。 嗯， 好，那么早年是这样子的，现在呢这个又今天下午他今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会推送一个全新的一个系统升级。推送完之后呢，他就不会出现每个 APP 都会出现这种升级的状况了。但是他会明确的提出一个画面框，告诉你说你的应用要调用你的摄像头。因为其实如果任由这个 APP 在后面做这种调取驱动动作的话，其实对于它的寿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但是呢 ，vivo 觉得说，有些软件在后台调用了你的这个应用，我得告诉消费者。 对，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有一个二次窗口确认的方式。好，注意，这次不仅是针对这个摄像头做了一个二次确认，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另一个之前也是没法感知的事情。麦克风， 对， 这次也加入了提示跟确认。 APP 在出现潜在不明调用行为时向用户弹出窗口的二次确认。除了摄像头之外，对于麦克风的权限与也和这个摄像头有同样的提示跟确认。 鼓掌。 对，而且是这样的，它对于正常的软件调用，比如说是要扫码，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支付宝或者有些应用它会有面部识别去确认，再比如说我真的是像 Lighter 一样我要拍照是确实是自拍了，这个是 OK 的，就是对于正常调用它不会给予任何的提示，就自己调出来了，你也能看到画面上哎，这是自拍画面了。 我补充一下或者简单说一下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推送之后呢，如果是我们在使用一个应用的时候，如果是你想要获得它想用的功能，你必须授予它一定的权限。 是的， 但是呢，如果是它这个更新之后，会在于，你如果是这个应用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来调用你的这些权限，它会有一个再次的提醒。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像这种QQ 浏览器这个情况，它会异常调用的情况，它会提醒一下消费者或者是用户。 就是我开个网页，你干嘛要调用摄像头呢？那消费者可以拒绝。就把它关掉。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苹果系统做的一直都还挺好， 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封闭式的东西， 对，因为它每次都会有说我你新安装了一个东西，我可能它会用到你的摄像头或者你的麦克风。 说到这一点， vivo 他们的说法是也随后也会再次这个对这些已经上架他们这个应用市场的一些应用再次审核。 对， 二次审核。 对，因为这个权限那一块内容可能是之前大家在意的不是这么狠，所以在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可能会再次审核来确保一下这个上线应用有没有问题。 他们的官方的说法是会进一步强化了权限管理，对于在他们的应用商店里头已经上架的 APP 进行检测，并与开发者合作修复 bug。 那么 vivo 在后续的其他产品的更新中会加入权限体验优化的内容。所以我们也提醒说，如果你想让你的手机产品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权就是隐私保护的一个状态，不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应用的一些奇奇怪的权限干扰的话，请务必去手机厂商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因为可能第三方的里头它可能会有一些甚至是有被恶意封包的一些对一些权限应用。当然如果像 vivo 一样它此前这个它会对一些异常调用给予权限提醒的话，我相信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不注意那个权限弹出一个要用什么就全部按 确认确认确认允许 这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因为 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也没必要说过度担心，因为这个也有可能只是说有非常小的可能也是说这个应用可能有一定的 bug。 对， 但是远程可以操控我这件事情还是在我的心里造成先涟漪。 对，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尤其是说在这个首次开启应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现在正常的这个安卓手机都会给予足够的这个安全提醒。 对， 取得什么权限它都会第一次都非常清晰明了的提醒嘛。这一点大家首次使用这个应用的时候肯定要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 一定要看清楚才行哈。 对对对， 来关注获了今天我们第一条非常重磅的消息之后，我们要赶紧呢来了解一下下面一条消息内容了。而下面一条内容呢，我觉得应该跟朋友来说一下哈，这是很多朋友们也在关心的事情。因为呢，之前在这个法国的卢浮宫 也发布了 OPPO 的最新的产品叫做 Find X， 可以说当时有这个兰博基尼版本， 对， 售价也是不菲，当时的价格呢是999欧元起， 对的， 合人民币大概应该是7000多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应该是也在国内啊，在北京是不是？ 对， 发布了 OPPO Find X 的中国的版本。 对， 那也同时肯定也是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版本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了。 好，我们给大家来同步一下今天下午发布会这些情况。 嗯， 其实具体的消息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中就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 是， 因为大部分跟国际版本是一样的，骁龙八速的处理器，包括这次它采用了一个这种升降式的结构。它的官方说法，这个升降式的结构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双轨潜望。 嗯， 双轨潜望的一个架构。 嗯， 然后它的前面是用的 3D 结构光去做了一个面部识别和前置自拍的一个功能。 嗯， 后部则是一个1600万加上2000万的一颗双摄。那么这个升降大家很关心这个它的寿命问题，这次也讲了 30万次， 30万次，一天大概就升100次，你看你能用多长时间？ 一天升降100，是升降100次。 不用算，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用到换手机是绝对没有， 肯定够了。 对 啊， 对。 那这样吧，我们也呢这个下面时间啊，我们也会看一些来自于发布会现场的图片，好不 好？ 好 的， 我们来 看 图 看 说话。 嗯， 因为呢，说实话啊，这个 Find X 在行业当中是引起了一个大的波澜啊。 是，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样子很惊艳。 对，啊、两种不同的配色。 对， 我说明一下哈，它的颜色非常的有趣，它是两边是有色彩的，中间是黑色的，它也是渐变，只不过是中间是黑的，两边是彩色的。 哦， 真机的那个质感其实非常好，非常漂亮。 说好的今天到现场， 机器7月份才有，机器7月份才有。 对对对 对， 我们看一下真机图吧。 对， 我们看一下真机图， 我们看看皇后吧。 我们来看看真机图片， 现场有真机拍摄的图片。 哇， 这张是一个就它所谓的叫波尔多红。红酒的颜色， 对，非常的有。 姚山应该很熟悉红酒的颜色， 对，它就是紫，一些偏紫一点。 这张图片是现场用来展示这个内部机械结构， 中间是怎么升上去的。 这一款透明的不会发售，只是说展示使用 样，摆样子的啊，告诉你长啥样。它这个底部非常的优雅，而底部的我觉得它这个结合的位置就几乎你看不到那种明显的缝隙。 这款产品在设计语言就是讲究一个浑然一体，还有大量使用曲线。 对，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图片啊，实体机的图片。一边看图片的话，我们也一边去描述一下它相关的这种价格与配置 的 情况。 这个应该是一张正面图片，它的正面的屏占比高达93.8%，而且采用了一个6.42英寸的一个，它是个曲面屏，所以它的整个机身里头的这个曲线的细节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嗯，另外的话，它那个上端升起来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组件在里边，包括有什么补光灯、摄像头、距离传感器、听筒、前置头，还有点阵投影器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是它所谓的叫 3D 结构 光。 对， 而 3D 结构光能用来干嘛呢？它其实在 3D 结构光上运用了很多的部分，一是可以用做面部解锁，比如说它已经跟支付宝、跟蚂蚁金服去进行了合作，可以做这种面部解锁。 嗯， 还有 3D 美颜。 3D 美颜怎么就 3D 美颜？ 就是你的人脸其实是一个 3D 的一个表面， 立体的。 对， 因为这常规的就是传统的这个美颜方式是实际上它是一个2D 的，就相当于一个平面美颜。 平面的。 但是说现在随着这个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加入嘛，更多传感器像那种 3D 结构光，它能对你这个面部进行一个 3D 扫描。 嗯。 3D 扫描之后呢，获取更多信息，可以进行一个更为立体的、更为细节化的一个美颜效果。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以前你把脸推得太小之后，你会发现呢跟你后边的头发接不上。现在 3D 是个平的，这是一个。对， 3D 美颜之后呢，当你比如说你想把脸推小一点的时候，那个头发呀，那个头发部分会根据你的这个 女生 今年 3D 美颜是主流。 真是 对，今年 3D 美颜是主流，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分享另一家的 3D 美颜。 那个更加厉害一些。 那我们只能要休息一下了，我们这个下半时段的时候接着和大家分享。 是的，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慧想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喽。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踏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五版的《知享生活》。 是的，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数码产品的最新前沿资讯。刚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大部分是以手机为主，所以这个时段呢，我们还将继续这一次的话题。我是主持人苗山。 各位好，我是常小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啊，可以说呢，能看到刚刚我们分享的第一条啊，关于这样的一个vivo 的 Nex 相关的产品的摄像头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提到来自于 OPPO 这样一个 Find X 的新品的一个情况，刚刚看了很多图片了，那我们更加关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配置是反正是不错的。 对呀， 对，然后我们先说价格，还有些细节部分一会儿再分享。 好， 它的价格是4999起， 4999 起，比预期的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5000块钱找你1块钱， 因为这个。 对对对 因为这一个时期这一段时间出来的这个品质首先很好， 对， 而且技术参数方面应该是较之前的手机产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质的飞跃。 对，然后今年 vivo 和那个 oppo 两款这个旗舰手机都给人一种 wow 的感觉嘛。 对， 然后因为这个说实话 find X 在这一次的产品上它的形态突破会更大一些，包括说之前它曾公布了有一个兰博基尼的一个合作款，兰博基尼合作款这次也在国内会同步上市，价格是9999元，直接对标 Mate RS， 就是保时捷设计，直接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中间还有个新版本，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发布的时候，在那个法国巴黎发布的时候， 只有两个版本， 对，只有两版本。这个4999元的这个版本就是低配的普通版本啊，它是没有这个50瓦的超级闪充功能的，因为那个功能能让35分钟就充满一部手机。 哇， 50瓦的超级闪充，为了中国消费者，中国区有个特别的版本是5999元的超级闪充版，是它的存储容量是8G 加256G 的版本，具备超级闪充功能，是5999。 最开始就是说自己充电特别快的，就是 OPPO， 现在已经能做到充电5分钟通话4小时了。 充电5分钟通话4小时， 因为它的功率 翻倍了 50瓦呀，原来是25瓦嘛。 对对对， 当然也没有人真的打4个小时电话去试一试。 有我要连线的时候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真的快充这件事情首先对这个手机电池没有什么影响是吗？ 它是这么解决的，我来讲哈，因为说实话电池都有一定程度比较耐受性的问题，电池其实这几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进展， 对技术电池技术方面没有说突飞猛进这么个情况。 OPPO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用了2块电池， 对， 同时来充， 每一块电芯是1700毫安时， 对，两块同时在充，每个25瓦，加起来是50瓦，它的整个所用的时间就被减半了。 没错， 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或者在当下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这个， 对，就是说在当下 的 技术下是能实现的一个超级快充吧。 那当然像这样的超级快充的话，我们其实啊不用担心技术的问题，因为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强大的功底在那作为保证 了。而且今天刚才 Letter 在现场摸了一下那个正在超级快充的那台测试机，他回来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居然不怎么热。 对， 然 不怎么热， 因为现场他展示了那个保时捷不是那个兰博基尼 那个 这 Find X， 它是一直在充电的。 对， 我就是拍照的时候玩了一下嘛，它那个温度没有说明显的让人就是觉得很烫或者是很热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 价格啊，5000块找一块这样的一个 Find X， 5000块找一块， 配置没差，对吧？ 对 啊，配置既然没差的话，那么是价格方面真的是比在国外版本要便宜的不少。 而且注意一下，5999跟9999还送了一个今天发布的彩蛋产品，叫 O Free， 是一个立体声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就是没有中间没有线的那种，像那个类似于像 AirPods 索尼的那个降噪豆啊，类似那种产品。对，它用的是高通的芯片，也支持 aptx， 而且它这款耳机支持和它那个语音助手联动，所以可能用起来更像一个商务助手这样的一个东西。 语音助手也是这次在国内版本中加入的一个新的功能。那这个新的功能呢，它加入了一些什么部分呢，就是可以做像这个比如说像之前三星的 Bixby 或者是 Vivo 的 Jovi 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很复杂的指令你给它自定义，比如说就叫晚安，那么它会帮你自动的关灯，然后设了闹铃，然后去提示什么东西， 自动给我喂一下安眠药什么的。 别下错了药。 就比如说像上次在我们的节目中演示的那个 Next 的那个给苗山发多少红包，其实这个 OPPO 的这次也是 OK 的。 我还是希望这个功能以后落实到确实我收到了这件事。 没有，那个确实你收到了，需要我点一下。 来吧，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条内容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引入物流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其实这里边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聊的，因为是之前啊，在这个快递小哥什么的话题挺多的。 最近两年一直都在推这个事儿嘛，然后加上有一些社会性的话题，包括一些快递小哥怎么样， 对对对对， 或者是这个物流服务态度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一个可以衍生很多话题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家黄浩老师去了吗？ 对， 有一家公司推了一个新款的车。 对。那个车不是我们自己开的车，那个公司叫荣大制造。这家公司呢，其实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那种类似于那种物流车的，或者是那种车的底盘。它专门做这种电动底盘。对，它是一个比较 to B 的一个公司。对，然后它做的这个底盘就是专门为了这种物流车去做的一个这么一个设计。然后这家公司呢，它的目标是说想用这种物流车的设计，比如说尤其像机场啊，包括像一些比如货物转运的厂， 明白， 那么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一些这种一些进展。而且呢它会，因为我们去过有一些这种全自动制造的机器人车间，你会看到说它会按照一定的布线去走这个就是一些布线的这个路径，而且是全自动的，比如说物料来了在这儿卸货走下一个走，一个一个来，它其实就在做这种电动的自动化控制的部分。那么这个其实如果讲给我们听众可能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比较远，但是未来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我们还需要快递小哥去帮我们 就是上门啊，到户啊，这样投递是个问题、 对，因为现在国内不少这个快递公司也在进行这些相关方面的研究，他们是想搞一些无人快递车那个快递车嘛，就是送货按照某个路线指定路线来去送货，可能到了之后会给这个收件方来通知，如果是合适的话，时间合适的话，下门下楼之后去指定的点去取一下这个快递。其实实际上它有一定的这个快递柜的功能，还有一定的这个收货的一个功能。 其实啊，我个人而言，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功能的实现。我不太希望它能够实现成真。 其实还是想让人送上门。 因为首先跟人打交道的话，我们是真的面对面的能够有一种沟通的。另外的话，也可商量。 我觉得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可能还会衍生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你看这个他刚才说的话题，我就看到就是在这个事情的报道里头，有一篇自媒体文章这么写的。荣大制造推出一款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快递员将来怎么办？ 这些就业该怎么办？ 不光是就业，还有就是说，如果是牵扯到那个快递有损伤，损伤怎么沟通？ 没法儿， 对吧？ 没法儿去核实。 没有办法去当面。 其实我觉得是，比如说，它是在不同的路径上采用不同的一些用途，比如说，它这个车是那种就是微型的那种电动微卡那种车，然后呢，它的售价，你看它售价就知道是面向的是，比如说是中短途，比如说假设你看你像很多快递转运站，比如说在顺义或者是在通州，那它往顺义往某个小区，就是我要真的送到终端的时候。那么可以用这个方式到终端时候再派人过来送，这样减少人在这种中 对对对在中途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运行中。 你看、 对对对， 它 可以的。 它的售价区间是一辆车是6万9到8万9，其实如果按照那种小型 一个价格差不多就是一个老年乐的价格， 而且大概等于一个快递员 可能半年的工资。 对，大城市可能还 不到半年的工资。 而且注意哈，注意它是电动车，所以呢它还提供了一个方式叫做电池租用方式。如果你不是买电池，你是租电池的话，这个车的价格会便宜到52,000。然后呢这个智能物流底盘系统里头电池的月租价是400块钱和800块钱一个月，因为它有150公里的续航的基本版跟300公里续航的城市运输版、城运版两个版本。你就知道说它可以解决从大仓到一个小区的这种小区仓之间的这种智能物流， 包括一些办公楼可能也更需要这种东西，可能办公楼有一个接洽的一个人过来从这个物流车上取下来，然后 对 再运上楼。 所以人家一开始也说了嘛， 还是 2B 嘛， 主要是给 B 端的嘛。 对， 而且它你看它的设计非常有趣哈，就是它的设计就是这种东西的设计，就是一定要实用，它不求做的多么炫酷。人家说的很清楚，前后包围、后视镜、外壳等比较出现剐蹭的地方用的都是黑色塑料材质 啊， 这样的话万一出现问题的话能够方便的更换，降低后期的维护成本。它是一个充分考虑为这种中小企业或者这种物流企业去做运输的这么一个部分，所以就是以后这种来了之后，其实它能够，而且又是电动的， 对、 其实它能够帮助一些做一些节能减排的一些操作。 没错，这个我倒是同意的。 对， 来，那就是关注过了一个行业资讯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能够到我们的终端来啊，用户这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新鲜的这个体验呢？那先看一下一组图片，这个图片啊，我真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 好， 因为当时 看图片看不出来是什么。 哎，对，因为它太新鲜了。这图片呢，当时我一看，发现这是什么东东呢？这个你这图片你能看明白吗？我问苗山， 这是一个喵， 是个喵。然后呢，这个怎么还有什么？ 证明苗山的生物学学的比较好，这真的是个喵。 实际上，在昨天我就看到这个场景在搭建，当时我也没明白是什么，直到今天我去了现场。 哎，我再来给大家看第二个图片哈、一个人在拿手机拍喵啊，不是拍那个鸟啊。 注意，它其实不是拍，因为它底下还有一圈字儿。 哎，这堆字儿是什么东西？我们图片里边真心是看不见。 我知道。您的隐私权限是不是可以访问您的照相机？ 告诉您，这您拍的这是一只什么什么鸟？麻雀，今年年龄几何？啊，妈妈叫什么？爸爸叫什么？它下过几个蛋了？都告诉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AI 人工智能识别功能？是不是 AI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哎呀，我们看看下第三张图哈。这个是在外观是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就看着就很熟了， 很熟了、 这个、 啊，这个各种品牌常用的一个地方，通营中心， 三里屯是通营中心，对 ，Mercedes Me 门口那地儿， 对。 这就是来自于 vivo 他们 next 做的一个路演，是不是？ 对， 非凡博物馆 叫非凡博物馆。 啊、 对，跟大家讲，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在分享 next 的当时上市新闻的时候，分享到它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叫做 Jovi。Jovi 有几个最核心的部分组成，一个是它最早先之前有那个生活助手那个功能， 对。 然后呢，接下来呢，它是有这个。这次在 Next 就加入了新的语音助手的功能，而且加入了一个新功能叫智慧识图。比如说它能够识别图片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几个用处。一，比如说它能够识别这是个什么商品，在网上卖多少钱。二，在碰到一个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产品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诶，这个东西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它有些生，它会调用一些，比如说百科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因为平时大家在有时候在询问一项东西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它。就是发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然后我还想知道，我问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形容。拍张照吧，拍张照可能我用到 没有搜到。 对，这个周围这个智能识图，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作用了。你只需要按一下这旁边那个周围按键。 周围按键。 在这个。照片界面的时候按一下周围按键，它会自动进行一个内容识别 啊。 如果是它能搜索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比如说购买链接也好，或者是这个内容也好，都能识别出来。 比方说以后比方拍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这个 logo 982一拍那个很多彩这个 logo 知道，哎，识别出来了，北京青年广播。 但是 一拍 letter 知道，哎，这是我们的这个数码窝创始人。 不，一拍 letter 就知道了，他在某宝多少钱，在京东多少钱。 哦，有同款的人哦，是吧？ 可能是衣服。 所以这项技术其实，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习惯于说是摄像头打开就去扫个码，那么二维码还是需要一种介质来转化的，比如说把一个商品转化成信息的。那么 AI 可以让它没有。 有转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扫这个东西他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哎， 所以 对对对， 因为现在正是在这个三里屯去展出，它是完全对公众开放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 不要钱哟， 不要钱是不要。对，还有人问莱特说，这个就是博物馆这种小活动是要钱的吗？怎么可能呢？ 不要钱哟，不要钱，不要钱。 对，然后 主要就是说今天。对吧？你得买个伞去的。这会儿我估计可能 然后实际上，它这个非凡博物馆还有一项就是说，对这个唤起公众对这个大自然的关注这一块儿，因为它这个主题还是说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一块儿 啊。因为很多的 你可能看那个图片不知道 是什么的， 为什么还有龙？还有这个龙虾，还有这个 龙。 我谁说龙？ 怎么会是龙虾？ 龙虾。就是说在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种功能，同时这个相当于企业责任心吧，它也是号召一下大家对这个身边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一些关注。 这项活动呢还会将来在别的城市举办，那么在7月6号的时候会去到上海的嘉里城、上海嘉里中心去举办，所以其他城市的朋友们也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因为说实话，你像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功能是真的要仰赖于试一下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没错。 你如果不试的话，或者说它智慧识图能干嘛呢？哎，你不试的话这个真不行。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拍照没有那么重要， 或者说摄像头以后会有更多的用途 会 更，对对对， 更广泛一些。 对，比如说在某宝上以前有那个拍立陶，就是这个效果嘛。 对， 比如我看到谁有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人这个东西特别好，我认识他，我还可以问问。 它都是基于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图片搜索的 图像识别和这个分析功能。 我反正经常用这个功能，我就发现图片识别的这个精度越来越高了。 对， 比如说以前它会看不清是个什么，它按形状来掐。 对， 但是现在它已经开始，比如说。有一天啊，我 苗山遇到这个黄浩坐一辆车，这辆车特别高级，感觉特别的好看， 哎，还不好意思问。 苗山就想说，这是到底是什么车呀？那我也买一辆吧。一扫描发现啊，劳斯莱斯， 我跟你说啊，是众泰 啊，这个博物馆的模型大概多少钱售价？ 对，那种感觉，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而且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一次啊，我手拿这个东西拍了个照，我说这个想看看， 是手 多少钱？ 国内网上有没有卖的？结果呢，他自己圈的时候圈了两个点，先是圈出来你手上的戒指，然后又圈出了手里这个东西，然后画了两个点，他还问你是两个都查还 是只差一个？哦， 多好多好。 对，但是你看以前是要你打开 APP，现在是那个界面里头直接就可以，而且那个界面它不只是能用于识别图片，因为今天还有媒体问到说它也可以查找商品，它的商品跟那个图片的一个逻辑，它是同， 而且它有一个联动你上下操作的这么一个逻辑。 对， 就是说你可能会是有时候想只说查一下信息，有时候你想买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根据你上下操作。 所以你刚才看到 结果， 刚才那个图片上的它下面的那几个提示信息，就是有百科信息，它甚至有些多的一些隐身信息，全部在下面，你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除此之外，那个界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大家最喜欢的功能，翻译。 翻译， 就直接是这个，就直接是把它就相当于靠上去，嘣，它直接那个翻译成，比如说英文翻译成中文菜单，或者英文还好，它看得懂，比如说日文菜单看不懂，或者是法语菜单看不懂，葡萄牙语菜单看不懂，它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部分。 哇，以前我们如果还得花点钱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买导览，以后连这个钱都可以省了， 不太需要了。一扫蒙娜丽莎，哎，这画像下边的各种各样的资料通通是中文的。 比如说前两天咱们台庆的时候去那个芳草地那儿的那个美术馆，我跟袁一去， 好多艺术品是吧？ 对，他们当时 那个地方非常适合用这类的东西。 每一个艺术品前面都有二维码，我当时觉得呢是哇，我说现在导览器都这么洋气了，结果人家说哦，我们这儿的导览器就是一个软件而已，您需要拿您的这个微信扫一下， 然后下载那个， 不用下载， 不下载 扫一下，它直接看到内容 的信息。 但是还是那句话嘛，它有信息的二道贩子，就是通过二维码把戒指转换出来，你才看得到。 对， 而以后的这种 AI 的技术，随着处理器的处理能力的提升，随着它的处理精度的提升，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太好， 直接扫就好了。 这就是未来。 你这个二道贩子说的特别的接地气， 就是他就是我们说实话，二维码当时被定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信息中间商，它把以前你手机或者是移动终端它不能识别的信息，转换成一种它能识别的语言。 最早的时候，它只是说用来写一些简单的文字信息嘛，可能说有人的这个电子名片，它就是一个二维码，扫一下就只有一些简单的信息。 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内容啊，这也是跟我们的很多消费者们非常关心的这个小米的品牌啊， 对， 又有一些新的动向。那最后也是开了发布会，发布的 其实没有开发布会， 线上发布， 线上发布会，对。 但是呢，发布了两款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产品，一款是其实其他家已经做的比较少，但是消费者其实是有需求的产品， 安卓平板， 对，安卓 平板 产品 啊。 而且我们知道小米家的平板其实一直是以家电物美著称的，这一次呢，它发布的新品呢是一个8英寸的一个平板产品， 嗯， 这个尺寸呢，你看以前我们很多人会说我要买一个10英寸平板，但是其实你看。包括当时买 iPad 的很多人一台 iPad mini， 实际上大尺寸的这个平板和家里可能其他的设备有冲突， 嗯， 这个真正使用起来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的有必要， 对， 而且用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的便捷，或者还反而给自己添了点麻烦。 对，当然个别的用户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需求，他可能需要，但是对于多数用户来说，我觉得这个安卓平板或者是这个 iPad 也好，它是有一个便携性在里面的， 嗯， 对。 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够便携才行。那么这样的小米平板到底有多便携，来看一下图片哈。 好的， 这个图片告诉我们它的样子大小，你估测应该不会很大就对了，但是呢它其实这个边框啊也没有说一定要追求多么多么极致的窄呀， 怎么那么像以前三星出过一阵儿那个， 哎呀哎呀哎呀， 是不是比手机大比平板小的那个， 它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呗。 好，这个机子价格并不贵，我说起价格大家会觉得说它做成这样子已经做得很好了，1099起，1099 千元机， 只要1099， 对啊，而且处理器不差哦， 嗯， 处理器是什么呢，骁龙660 AIE，嗯，660是谁呢，是 vivo 的 X21、 啊， OPPO 的 R11 以及215梦境版用的一个处理器， 嗯， 就它的机器的整个的性能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它的电池容量相当的大，6000毫安时， 哎呦呵，所以说足够耐用， 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平板是拿来 看视频， 对，而且那么大个屏幕它耗电是比较严重的， 没错。 然后呢它内置了小米视频 APP， 而且里面就有海量的影视内容，当然你反正这是一个平板吧，你什么装随便装， 对。再来看一下它背面吧， 对， 背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很干净， 注意它顶上为什么会有那么个小凹槽，它是有一个4G 版 本的 模块的， 对，它是有4G 版本的，4G 版本价格是1499元，也不贵呀， 插那个流量卡就可以了， 不，你随便插个卡，现在都是无线流量 啊，对对对， 如果你的卡是无线流量的话，你甚至可以拿它有什么用途呢， 当热点， 对，当热点， 嗯， 然后就好了，然后你手机上可能比如说对于很多 iPhone 用户来说很合适， 嗯， 因为iPhone 用户这个 没有双卡双待嘛， 或者他想买一个 iPad 的一个蜂窝网络版本，那个太贵了， 嗯， 对，看自己需求吧，因为安卓平板可能是应用没有那个 iPad 这么丰富，但是说它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这一款小米的平板只要1099起步，然后还有 4G 网络版本， 对， 所以如果是你需要一个便携性比较高的这个大屏幕产品，可能会而且这个预算又不太高， 对， 考虑这么一款产品挺合适的。 然后其他这些一些产品细节哈，它是一个8英寸的16:10的全高清的屏幕， 嗯， 然后呢注意它一个细节，你看它的那个边角是做了一个弧形处理的，像现在的全面屏一样， 没错， 整个机身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嗯， 后置有一个1300万像素的相机，那么前置有500万像素的相机，而且呢也有人脸识别的功能， 嗯 啊，然后呢处理器刚讲到的是骁龙660，那么其实你在上面玩一些游戏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处理器的性能也是比较不错的， 嗯， 然后它是有一个6000毫安时的电池，然后呢也是一个 Type C 的一个接口， 哦，啊， 而且呢这次 4G LTE 的版本的时候注意随机附赠米粉卡，随机附赠了一个， 也就是说你买这个产品4G 版本不用考虑这个流量的问题，它会随机附赠给你一张这个米粉卡片，哎，米粉卡 SIM 卡， 嗯， 然后就是说你直接也不用再额外去买卡， 就好比说随机附赠个什么大宝卡大王卡之类的东西，它 就 附送 这么个意思 嘛。 它的资费是多少钱呢，是每G流量1块 啊，1G一块钱， 一个 G 1块， 超过3元当天就不再额外计费，就是一天最高是3块钱的封顶，啊，然后呢米粉它这个米粉它这个赠送的它这个赠送的米粉卡是免半年的月租费，就是六个你买完之后的半年是 不要 费的，还赠送6个月的小米的云服务会员的一个服务， 它就是往里面贴钱呗，就是说这个事儿， 因为小米之前 约等于不要钱， 嗯，咱们节目老做这种事儿，就等于不要钱的事儿。 对 对 对， 小米之前其实也发布过类似的这种虚拟运营商，因为它是跟电信和联通其实都有合作，出过这种各种各样这种类似于米粉卡这种产品。 嗯， 然后它的具体的价格，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版本，它是3+32的版本 ，WiFi 的版本哈，是1099元，那么4+64的版本是1399元。 嗯。 我建议大家直接买，如果买4+64的话，直接买，不是直接买4+64的4G 版本，只贵100块， 就可以 1499元， 1500搞定南回家， 对，1000元搞定、嗯。然后在今天早上的10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售卖了， 他们开始售卖了。 对， 好， 小米还有一个产品， 还有一个产品，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产品吧，因为看这个图片啊，看上去有点 这个产品 惊到我， 应该在咱们台另一个节目里放比较合适， 是吧？我也觉得是，咱们台晚上那个漫游嗨翻天 哦、 啊，是吧？那个节目我觉得特别适合用这个手机，这个小米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是和初音未来，这是。哎，拉特应该比较熟吧，这是日本。 我起码比你熟。 对拉 特比较玩这种的养成类游戏比较多，是不是？ 没有没有，只是说有一定了解。这个初音未来这个形象在前些年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流行嘛。之前小米也曾经推出过一款这个和初音未来合作的一个联名产品。 嗯， 这一款也是一个六叉。 小米的6X 的这个， 也是一个就是性能上啊，包括拍照啊，包括说。都非常平衡的一个，应该说今年很热门的一款产品。 关键它这个盒子里边有三样东西、 它这个是个合作的限定套装， 限定款，全球只有5000套、 哦、 每一套里面都有一个 单独的名牌， 单独的 名牌上有一个单独的编码、 这套是第61套，六一儿童节。 实际上它这个包括送出去这些的话，可能市面上没有5000套呢。 对、啊、 但是其实上一次我今天早上发了这个图之后，上次就有人说，哎呀，上次去抢那个红米 Note 4X 的时候、就没有抢到，因为还是有人在抢、这个、 对，比较难抢这个东西。它这个相当于多一个移动电源，一个名牌，还有一个定制的一个 定制的手机壳， 还有一个手机壳。 对 对。 然后那个我来说一下，它这次的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这次比上次的版本多加了一个主题。小航可以切回到前面那张图片，然后你会发现说它的桌面，它的锁屏界面，都是一个 动态，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桌面、是这次经过了一个联名设计的主题，因为这次它的主题里头加入了一个橙色的元素，因为初音以前是以它的包装盒初音绿那个形象出现的，这次它加入那个橙色，橙色是小米的那个 logo 色，也是经过双方的一个设计，所以其实你看做这种跨界合作也是很多手机产品的未来的一个新方向， 新的走向， 而且最近2年特别多。虽然前些年也有一些厂商进行一些合作，但是当时影响的这个群众，这个消费群体可能没有这么多。 对， 随着现在这个大品牌开始干这个事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像我们提到这个 OPPO 和这个兰博基尼，又是华为和莱卡啊之类的。 然后 vivo 之前 对吧 ？vivo 之前是有跟世界杯来有这个定制款，对、 对对。 其实 实际上很多年前有功能机时代，就有很多厂商干这个事儿，只是说没有掀起这么大波澜。 Prada LG 的那个 Prada 手机，慢慢来，别着急，对吧？哈，其实手机之路还远着呢。 对。 那么广告有点近了。对， 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 对， 我们的福利， 我们的福利一定要关注一下，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什么嘞？ 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同时就能够有机会啊，获得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一份，像今儿个啊，怕堵车，怕下雨，不想出门，没问题，您可以跟家里头点每日优先，24小时能够有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均可以配送。那么像这样的爆料马小，我昨儿又买了3盒， 对，我收到 了 优惠券， 对，我叮咣给报完了。 而且他一发给 我们一会儿能拎一盒走吗？ 没问题，待会儿咱们就可以订啊，靠谱。那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的这个第20段最后的话呢，也要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里啊跟朋友们去谈论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 MWC 上海的一个2018全景扫描。我们会用半个小时时间跟您去分享一些在这个 MWC 科技大展上面会能够看到的一些个新鲜的一个样子，包括像是一些业界的新的黑科技呀、一些对于 5G 的未来这样的一种通信的相关行业的体验啊等等内容，我们一会儿跟朋友们慢慢分享。 没错，在这个现场看看有什么更多的未来可能性。 哎，对，那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先进一个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了。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潮流梦工厂第三个时段了，这里是智享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那今天我们各位网友们又有福气了哈，因为可以一边的赶着下雨，一边在路上去订马小了， 到家就收着了。 对对，没错没错，刚好啊，这个风雨无阻嘛，人家每日优先他们是24小时可以 全品类 配送。当然了，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保证是1小时之内送达。 哦，真的这么快？ 对对对。那当然了，所以说我们在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参加我们的节目相关的互动留言啊，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啊。我们会每期抽出这个来自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码小一份啊，希望你足够幸运哦。 嗯， 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数码的话题，来看看这个2018年在上海开了 MWC。按说这个展不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吗？ 其实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每年的，因为前年是大前年吧，就是这个 MWC 都在年终会在亚洲做一次亚洲展，那就是 MWC 上海。 嗯， 那么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在年终期间整个展会或者整个通信行业业界的一个年终的一个展望吧。因为巴塞罗那的是每年的时候的就是年初的一个展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技术经常进步越来越快，以前是一年一变，现在是半年3个月就一变。 嗯， 所以而且这一次的展会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如果要碰到说是明年再看 MWC 展会的话，那可能离这个 5G 标准确立的时间有点长。 对， 我们前面讲过了，上周就分享过了， 5G 的标准刚刚冻结。 嗯， 这是这场 MWC 的上海的盛会是 5G 独立组网标准刚刚冻结之后的第一场全球性的一个通信展会。 来来来， 所以各家厂商也在各显神通的去发表一些和 5G 相关以及在 5G 场景下具有应用价值的一些技术跟产品。 这一段定语特别的长，我们还是有图有真相的。 好， 对吧？因为呢这个黄浩啊他们等等，我们包括拉特他们都在现场啊，帮我们拍了很多的图片回来。先来看看这个 5G 的情况。 我先来看 5G 的情况。对，好， 高通咋的了呢？ 好， 看看第一张图片啊。 对，高通其实在展会上展会了很多应用他们的产品，发布了3款处理器。那三款处理器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低阶的产品，一个是骁龙632， 嗯， 还有一个是骁龙 很名字很奇怪，叫459还是479？ 459吧， 459。然后还有一个产品，不过这个不重要。我们来看看图里的这些产品，其实代表的未来应用趋势。前面那张，这张是充电器，是高通开始介入快速充电的一个部分。因为快速充电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产业支持的伙伴就是高通，有它的 QC 的标准，而且现在包括你看有车充也开始支持更快的 QC4 这项技术。 没错， 好，这是它的一个展台的一个全貌。如果回到前面的，我们能看到它第一张照片里有台电脑，人家说高通不是掺手机芯片的吗？为什么会有电脑出来呢？高通这次其实之前在北京就已经召开发布会，它将采用高通的骁龙处理器去做 835的 Mobile Platform， 对， 就是一个平台，移动平台， 而且是 Windows 的系统。 哎，对了， 里面跑的是 Windows 的系统， 不是说跑的安卓的哈。 对， 跑的是 Windows 系统。 对，但是它不能用你单独安装程序，可以从那个微软那个应用商店里头下载， 相当于专用应用。 对 对， 对，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专用，像 Office 都已经比较完善完整了。 没错，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用12小时都有电，而且随时连接，它解决的主要是续航便携性的问题。 然后采用这一系列这个芯片的产品会更加轻薄， 对 这方面会有更加优势。 然后呢，这张图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5G 的，也不是 5G， 人工智能的一个原型机产品，就是它强调说更快更高效率的进行人工智能运作。我们在这展台看到了一系列的儿童手表的一个产品。儿童手表产品在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早年的时候很多儿童手表是只是 2G 网络的， 对， 今年严重的提醒大家，这个购买 2G 手表产品一定要买 4G 儿童手表，因为二级儿童手表很多时候没有网络了，包括说物联网芯片，包括说这智能手表，我们在现场跟高通的人聊，说今年他们要全线升级到4G 起跳，而且要为未来，比如说像支持像 NB-IoT 这种新的一个支持。就反正记住一句话，你今年不管是买什么手机啊，还是买这个智能穿戴产品哈，就是一定要认准起跳起码是 4G。比如说手机，我们说连百元机，像国美和红米的百元机都支持双卡双 4G 了。好，包括智能手表产品，我们一定要去购买这个支持 4G 的智能可穿戴产品。 对，因为现在目前来讲，很多的这个运营商已经在 2G 退网的阶段了，所以说我们再选择 2G 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这次也知道，因为这个我们的标准刚刚出来，所以其实比较遗憾的是展会上面并没有更多跟 5G 有关的实际的产品，因为标准刚出来嘛， 对， 大家都得先开个会，然后在这个谈论一下。小杨可以把那个开出来，就是对 各个厂牌， 各个厂牌 握手了。 这个小杨可以把厂牌给告诉大家一下， 哎， 这些厂牌他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标准，叫做 GTI 的 5G 通用模组计划。什么叫通用模组计划呢？就这个模组做出来之后，比如说在数据卡、在笔记本电脑、在一切需要有数据上网的时候，它的标准规格是通用的，这样子可以尽少的减少各家厂商用不同的这种标准的一个，不过我说我可以把这家厂商的模块很方便的换成那家厂商的模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就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这是好事， 对， 真的是好事。 它是由中国移动跟 Sprint 是美国的一家运营商牵头，然后你看里面的厂商包括了有华为、有联想、有英特尔、惠普、紫光展锐，就原来的展讯， 还有小米联想、 还有联发科。 对对对， 这两边的两个公司是两家专门做数据卡的公司， 哦， 一个叫 Simcom， 然后右边最右边那家应该叫也是叫什么 com， 对 Fibercom，都是做专门做数据卡模块的，就是 对对对 那种上网卡模块的公司。所以你能看出来，以后大家以前拿笔记本上网，回去要找一个事情干嘛呢？我得找个 WiFi， 哎哎， 要么就是打开手机热点。以后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像笔记本或者是这种便携式的平板电脑啊，或者便携式计算产品里头，能够把这种 5G 上网的模组更便宜的普及化。 对，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关键是利好于消费者们每个人的事情啊。 对， 我们期待一下其他的咱们中国另外两个运营商的协同加入，包括像是电信和联通哈。 在这场上头，就这场峰会上头，其实移动的动作是最多的。 对， 移动不仅是牵头了这个 GTI 的 5G 通用模块的这个模组的这个协议，而且呢还发布了大家真的我觉得会非常关心的一组报告。 这个报告啊，我们有一组图片， 对， 我们来慢慢的去讲解，一张一张咱们来说，好吧？因为现在时间咱们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说这些事情。来看第一张，首先是19个品牌、53款手机、4个价位段的一个横屏。 对， 那么一共呢有八款的3000元以上手机，八款的2000到3000的手机，有23款手机是1000到2000元档的，有14款手机是低于1000元的手机。那么另外他们也评出来了一些关于年销量的一个前十啊等等的东西。可以说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来了。 好， 手机综合评测排行榜冠亚季军，各个价位梯段都有了。我会发现这个华为荣耀双品牌他们这个在这个四个价位梯队当中的冠亚季军里边，一共3、4、12个，它占了7个， 就是证明说产品力和被消费者接受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对 对， 对， 当然运营商他自己的整个评价的标准跟体系相对来说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像我们在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测排行榜，但是综合榜里头包含了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呢？我们可以请小航往后继续翻。 哎，好的，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张报告的图片啊。首先来看一下通信能力，肯定还是作为一个通信产品的第一大的关注的要素， 对 吧？对啊，通信能力，那其中呢，华为 P20 Pro、P20、小米的 Mix 2S 属于是3000元档以上的最佳的一个梯队了。那么在多媒体能力当中呢，这个高端机旗舰机型里边，目前是这个三星的 S9， 还有像是 S9 Plus， 还有华为 P20 Pro 也是成为了第一个选择梯队。 对， 那么另外产品的可用性依然是华为的 P20 Pro 跟 P20 系列吧，加上三星的 S9 领先。那用户口碑方面呢，还是这三款手机包括有三星的 S9 Plus 成为他们这个优先选择的一个内容。 是的， 嗯， 好，我们接着看后面，它有不同维度的一部分，这张是 四大维度的排行榜，分别通信能力，第二多媒体能力，第三产品的可用性，第四用户口碑。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图片时间短的话，可以大家去截屏啊。 它是这样的，这张报告大家关注中国移动的官方微信号，那么中国移动在里面有放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份报告，所以每年年中跟年底的时候，运营商都会放出这样的报告。当然他的报告可能不完全从消费者的角度，比如说你关心拍照好听歌好，这里可能不是那个维度去评判的。 对，它这个更多的是考虑到这个手机的基础方面的功能，比如说通话这块基础，很基础的东西。 嗯，来再去看下面一张啊，维度一通信能力方面，我们看看到底哪些得分评为了前三啊。前三位的话，你可以看到从分别是从1000元到3000元以及以上的产品当中，分列在这个地方。目前来看，包括天线性能、语音质量，还有网络适配性方面，成为了他们这个考核的三大标杆。那其实呢，作为一个通信起家的华为，是吧？它理应成绩非常好才对。那所以呢，华为、三星和荣耀三个品牌呢，应该说是表现最佳。我们来恭喜他们了。 嗯， 那来看看第二个维度啊，维度二就是多媒体能力的一个评测的前三甲，三星、苹果和一加手机表现最佳。这里边的一加首先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屏幕表现能力确实非常好， 它真的一下跻身到这个排行榜。 为什么嘞？一加的屏幕怎么了嘞？来跟我们说说看吧。好好， 它的评判标准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黄浩的表情是我没觉得怎么样。 没觉得呀，是吧？ 没有，它可能有，比如说它有些理化指标，比如说它的亮度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这种色阶的一个部分。因为就是色彩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因为我们讲很多时候有些手机的屏幕它不只是硬件的部分，它包括说软件调色的一个舒适度，所以说 它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标准， 可能是和这个三方评测机构或者是在那个私人看起来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可能可以跟我们用户的这个实际的使用会有一点点的偏差。 对， 但是它的评测是通过 一 个统一的标准下评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维度，产品的可用性方面的一个评测得分， 主要是指的系统的易用性啊，还有一些周边功能的一些部分， 包括稳定续航时间， 对 啊，功耗发热、流畅度，六个指标一共是，包括还有易用性。那依然是看到有三星、一加和华为三个品牌表现最佳。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品牌 就是续航能力方面还有流畅度方面都看到了有360和锤子的身影。 哦，360的续航是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电池一般都很大。 对， 它有市面上现在主流价位段5000毫安时的电池的机型，我觉得360可能会要占到一半。 对， 就他们加了5000毫安时的机子， 主要卖点之一。 因为之前最爱做5000毫安时电池的手机厂商是联想和金立。联想可能有段时间没有出这样的产品了，金立是因为自家的经营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市场上它主要就是360在做这样的产品啊。 那所以刚刚看到这个系统流畅度排最先的还是苹果， 对 啊，目前还是苹果， 这是它的封闭系统的 一个 优势所在。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报告可以成为很多朋友去购买机的一个参考，只是一个参考哈。 对， 因为这个可能跟一些实际的操作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份比较理性化的一个这个报告，再加上你去线下卖场里头去亲身实际的感受一下，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多面性的方向。 没错，因为很多听友们网友们都喜欢去这个电商购买手机产品，其实呢不妨去这个线下，包括运营商的营业厅都有很多的这个实体机，你可以去使用体验体验再做决定也不迟啊，不差这一天两天吧，我觉得是不是啊。 对对对， 来看一下第四个维度，用户口碑的评测方面的前三甲分别是 OPPO 华为跟 VIVO 啊，这三个手机品牌表现最佳。那么在电商好评方面是苹果、荣耀和这个 OPPO， 而在用户满意度方面分别是 OPPO、 华为和 VIVO 整体比较好一些。 就发现还是用的，就大家以前有个逻辑是说为什么某些手机会卖得多，我就不要买人家买的多的手机，但是你也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卖的多？ 对，因为他如果卖的多，他东西又不太好的话，那其实会引发非常大的投诉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消费者不满的风潮，那后面就不满意的产品了。那么市面上卖的多的产品还是能说明道理，就是消费者接受这样产品，觉得真的不错，口碑好。 没错，厂家也不傻是吧？ 不少人以为的是就是说大家跟风购买，实际上这些东西卖的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家认为用起来感觉这些东西很不错。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图片，这个图片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报告之后我们应该值得关心的一个新的技术了。刚刚啊，我们在苗山跟我们聊的时候说了关于这个扫一扫啊，拍立淘啊等等这样的功能，包括像是一些个人脸的识别呀什么的哈。而下面一个功能啊，我觉得这也是来自 vivo 发布的，算是黑科技吗还是怎样，它叫做 TOF 景深感测系统的一个运用。在报道里边我看的是铺天盖地的是惊讶。 对，是这样的，这个 Letter 可能知道，因为 TOF 这个技术其实之前索尼用过。 它是这样的，索尼之前它是主要是在这个传感器 对 主面， 索尼自己是做那个传感器的， 它有那个主要业务就是一项那个传感器业务嘛，它会推出一些 TOF 传感器，会应用在其他的领域，不是说限于这个手机领域，手机领域上首次才，这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首次，然后 vivo 公布的这些技术呢，主要是用来解决这个 3D 结构光这些技术，体积大，然后采集信息稍微略弱一些。 对， 主要这么两点方面考虑来加入了这么一个东西。随后呢 ，vivo 也会把这个技术用在这个零售的产品之中。据说是今年 下半年就会有。好，是这样的，我再解释一下刚才赖小说的几个事情。一，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为什么要做刘海，比如我们讲苹果 iPhone X 为什么的刘海，是因为要做那个像3D 结构光，就跟 OPPO Find X 为什么说它要做全面屏，结果要把那块在中间给你升起来，因为它那个3D 结构光所占的这个顶部空间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需要多个元件来配合 使用。对 对，所以呢，就要求说，要么你是机械结构升上去啊，要么呢你是这个就是刘海给你，而且不是小宅刘海，是个宽刘海，苹果 iPhone X 那种的。好，一体一大。二呢，3D 结构光的整个的精度和它的可以测的距离其实都受限。TOF 这项技术，它可以达到的3D 结构光的距离是3倍，也就是说。比如说之前你像苹果的这个三 D 结构光大概也就是这个距离， 可能是要这样，然后 现在这 个 是可以， 之前是一臂距离，现在我可以一大臂距离， 它就是 大臂距离， 因为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360度环着转的那个东西，就是在采集你投向3D的那个，其实离你有多远，有这么远。 它在做3D建模是吧？ 对，它是被做了成了一个就是圆形的一个模型，手机在绕着你转了一圈，这么远都是 OK 的。 所以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但真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三体结构光能不能够做得近一点，这个距离就是在我脸前面，因为我通常在桌上拿手机来这个地方已经很近了、但经常会导致出现一些个无法识别的情况，能不能够以后做近一点？ 这个也不见得是近的问题，或者是精度的问题、因为要讲到比如说苹果说它有多少个精度点，但是你看、TOF 能实现的精度是多少呢？是这个3D 结构光精度的10倍。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它这个 面部的 采用的这个 TOF 传感器，它是一个 VGA 的一个分辨率，就相当于这么个意思，相当于30万。 它其实是一个30万像素的一个立体的红外图像，就在你的这个就是上面检测出来了。 哎呀，所以它这样的一个精度会提升很多了。 往后看，后面有个现场在进行，就是没有通过环绕，就是通过左右摇头就可以实现的一个 3D 人像的一个部分。 它真的是1:1的把人像就是刻在了手机屏幕里面去。 而且它这个技术的主要亮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能收集更多的深度信息。 对， 深度信息采集的越多，它会比如说拍照吧，它会、 就是 3D 美颜。 对于一个面部的采集信息会更多一些。可能原来你可能用 3D 结构光，这个脸不是那么的立体，它这种技术加入呢，它可能会让你的脸每一个细节的这个坡度变动，它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是 我们再看这图片， 我在讲一个现场的一个最有意思现象，就是现场正好我当时在拍一个媒体在那测，结果呢，他那个出来的渲染图上头直接有他因为这几天皮肤不太好的那个坑和这边的一颗 痘啊。 他注意，他能。你能看得出来那是个痘而不是个痣。以前大家会经常抱怨，很多时候那个美颜会把那个痘跟痣分不清楚、因为是 2D 的， 就把痣也美掉了。 对，但它这个是 3D 的，你能看去、因为你知道痘和痣它的整个的表面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它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比如说你的痣不会被整掉，但是痘就被整掉了、 这个事儿就和这个采集的这个面部信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我看目前好像说必须要把眼镜摘掉才行。 对，现在是这样。 对，现在技术是这样。 对，然后再包括说那个，你看，这是他的现场的工程机是基于一个 X20 改的，它顶部还比较宽，有那个模块，能看得很清楚，顶部有那些元件，但是在最中间的地方，没有说到两边去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接受群访的时候获得了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一，这个元器件目前正在做小型化以及屏下化的努力。注意，因为我们想实现的最大目标其实是全面屏，而且呢最好，其实我们讲机械结构也是一个过渡方案，那么未来如果能实现这种就是 抛弃机械方案又能达到更 全面屏 占比的情况 下，对，而且它不损失任何这种感应细节的，这是最好的事情。所以产品经理跟我们抛了一个时间点，说让我们等下半年就好了。 这么快？ 我们想看他去年发布屏下指纹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年终的 MWC 上，结果 就来了， 年底的时候就来了，是量产上市的版本。所以我觉得我们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才是比较满足我们未来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全面屏的期待吧。 而且说实话，这项技术在 5G 的场景里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可以实现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 5G 的 3D 立体视频通话 和游戏。 对， 就是人物真的在游戏里面的游戏。 游戏呢是这么玩的，游戏它是一个体感游戏，就是你像你之前玩那个类似于像那个 Xbox 有一个 从技术层面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高阶的这个 AR 游戏。 对， AR 游戏， 它是 MR 游戏， 混合 现实。 对 对, 对，太好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络平台来展示嘛。 我们在现场体验呢，其实那个手机离得非常远，可以看张图，其实那个手机离正在跳舞的那个人是离得非常远的，但是那个人识别就是他的手上的各种各样动作，没有一点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距离3D结构光是做不到的。 这也就在于一个距离优势，还有一个信息采集优势。 对， 哎，后边这是圣博吗？我看到了啊，来， 是吗？ 好像是的哈。来，那我们继续关注为什么圣博要拍一个女生的后背。没，开玩笑啊。回来啊，继续来看看我们另外一条令人感觉到很惊讶的消息，就是关于一个 SD 卡的革命。 对， 哎呦，我说这个 SD 卡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啊，什么当时又出什么 TEF 卡呀，什么 Micro SD 卡等等等等。 这个技术的革新还能怎样来看？我们先看今天第一张图片吧。图片的话呢，告诉我们一下，哎 ，SD 卡还长这样子，对 对，但是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 SD 卡拷贝速度是多少？大概就100兆刀， 一般的差不多有这么个速度。 好，你要想啊，太慢了。你连这个存储卡速度连 5G 的速度都比不上，5G 网速能到1000兆了， 那都无限了， 对， 是不是？ 你还甘心这么快这么慢吗？对不 对， 对、 啊、 好，这次发布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叫 SD Express， 它的最高速度是多少呢？985兆， 哇， 将近一个 G， 比你家硬盘要快， 对， 比你电脑硬盘快， 是传说中的赶上 5G 这么个意思吧？ 真的是，真的是。那我就想说了，那瓶颈在哪里呢 ？SD 卡这么快了，那我们的存储介质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它进行存储？那是不是线路方面啊，总线方面啊？有什么问题呢？ 留意看，有一张图片，那是一个电脑的主板。以前我们想电脑主板上是不是就是要连一个硬盘啊，或者是固态硬盘？现在你看，直接看上去， 直接插 SD 卡在主板上面。 天 哪！因为以前 SD 卡呢，它网速比较速度比较慢， 对， 那么可能会拖累系统， 对， 所以大家会用硬。其实硬盘现在也比较慢了，只不过硬盘是现在是用来做大容量存储用的。那SD 卡以后这个速度，因为它用的这个标准协议就是那个 NVMe 跟 PCIe， 其实就是固态硬盘的那个协议。 对嘛，就能够搞这么快，也得益于这些个协议的优质发展， 对的， 和主板的支持才行。 对的， 但当然呢，那以后我们该怎么扩展使用呢？就是这个 SD 卡现在都这么快了，那它不能插在主板上我们用吧？我们不可能每次要拆机箱，对不对？ 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说有一些焊接到主板上的一些卡片啦，或 者接口 啦，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这种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叫读卡器，就是它只能是在做存储。以后是不是直接电脑外头直接有一个 SD 的扩展槽，你直接把它放进去，当成一个硬盘用？ 对对对。 因为当成硬盘用，跟那个就是外置的扩展卡是逻辑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再包括说，你像这样的产品，以后也是为了像相机产品更 快，主要是专业用户 对更高速写入。 对对对。 你像现在很多的普通 SD 卡，你在录制 4K 视频的时候，它 非常吃力，或者是、 哦、对对 对。 对 对， 马上 8K 来， 8K 视频是 4K 码率的4倍，是普通 1080P 码率的16倍，你算看它需要多少的速度，写入跟读取速度。 哎呀，我们现在还在用 1080P 做高清电视的直播什么之类的 那个以后就算是一个普通清晰度。 现在有些网络频道它标这个1080都是蓝光，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对，但是你想，今年的奥运会，不包括现在进行的世界杯，其实已经有 4K 的直播信号了。 对 呀，对呀、啊啊。所以最后的时间啊，我们要把目光再放远一点点，因为有一些个信号啊在变革着，那传感器呢也在变化着。所以说，我们最后用2分钟时间来说一下三星新的一个传感器，也是在这次的发布当中，是吧？ 很多人会觉得说传感器要越大越好，就是颗粒越大越好，因为这样画质好。但实际上，对于产业端跟手机端厂来说不是的，因为手机里空间越来越小。比如说今天我们看 Find X， 它整个的空间里面被挤得满满当当，而且你还得留出空间给谁呢？天线。 对呀、啊。 因为以后5G对天线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 你看 Find X 这次好不容易把下巴收得那么窄，所以其实对于传感器厂来说，他们目标是让传感器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又不太损失画质。这一次 0.9纳米是吗？ 对，就它是0.9微米 、微米。 它的0.9微米是指它的整个单，对，这是指单个的它的那个像素颗粒的大小。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的像素太小的话，可能在暗光场下拍照不太好，所以它会实现什么呢？4:1 啊。 如果四个合在一起呢，就是1.8微米了，哎，那又是一个大像素颗粒了。 没错。 而且呢，但是你要注意哈，基本上这种用法只能用在高像素传感器上，比如说一个2400万的一个这个就是0.9微米的传感器。 因为如果是你这个像素太低的话，它可能4:1技术拍出来一张照片之后，它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像素不高，对， 像素非常低。 对，我举个例子，你像那个之前 HTC 也做过 Ultra Pixel， 可是。最后为什么那个技术失败了？ 400万。 对，因为所有人听说你出一张400万的照片哈。你给我一张400万的照片， 只能发朋友圈用， 别人家都是800万、1000万，所以你看它的原始像素是2400万，那么4:1之后，它其实它binding之后，其实相当于变相相当于是1200万的一个binding。那我们觉得1200万像素是 OK 的，是可以去接受的。 没错啊，所以未来啊，可以说是随着技术的不断 去更迭，我们对于一种科技的发展也是慢慢在开发着我们的想象。 对 对，那其实我们的节目本身呢，也是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一种数据的想象和数码科技的一种畅想和体验才行。那其实也特别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还有听友们啦，能够在每周五的晚上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为您现场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节目《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就对了。好，那怎么看呢？ 希望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呢还可以获取福利的机会哈。 是是是，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就是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24小时全品类可以配送的每日优先等待各位。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稍微的要休息一下了，进一段广告，我们也希望您周末愉快。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各位好，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潮流梦工厂带大家三分练 一分吃， 带大家一起燃爆脂肪，潮流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可视化的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到底应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很简单哈，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此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还有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的直播咯。 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到底要带大家如何潮流一下呢？ 哎，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健身只是他的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对，他的职业其实是来自北京卫视的主持人，暖暖的味道和养生厨房的当家花旦李宗明，欢迎一下。 欢迎宗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宗明，很高兴能在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之际来2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也希望你还穿上了健身服， 对， 希望我的一些知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改变。 太好了，真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宗明去感受一下健身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在一点点的汗水的味道里面再夹杂这样的一种夏天的味道，去激发我们的活力，让我们更加青春。 对，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健身是其中一种。其实我私下了解过，宗明除了像健身有很多其他的运动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求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或者怎样， 对， 你只要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 对， 既然说到运动，那想要分享给大家三个健身的小细节，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首先这一个，如果你想要以减脂为目的的话，做有氧一定要选择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类型。如果你是以增肌为目的，那么最好选择高强度短时间的运动，比如说 HIIT 就是一种高强度短时间的，什么高抬腿啊，然后登山步啊，各种这样的运动。 了解。 那如果你想减脂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慢跑，就半个小时以上。 我先把我这个膝盖啊先修复啊， 这个 理由成立哈， 可以游泳，别找理由。 接下来第二个健身小细节，很重要的也是10%的水分缺失呢会直接导致运动能力下降30%，所以运动过程当中随时补水很重要，但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能大口喝。接下来会有人说，哎呀，不能碰碳水了，我在健身，我在减脂，但是不可以妖魔化碳水，因为碳水是大脑唯一可以利用的能量，就算增肌减脂，碳水也要摄入充足，不然吃进去的蛋白质就不会被吸收。 也就是说、适当碳水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既然说到饮食结构怎么吃，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继续来跟各位奉送干货。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一个宝塔的形状，它其实是咱们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图，也是营养学家根据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制定出的一天当中身体需要摄入的热量。总共这个宝塔分五层，从上往下，小航你来看看 第一层啊，看看这个油脂类，然后呢是奶类以及奶制品和豆类和豆制品，第三个就是这个禽畜肉类，第四类是蔬菜和蔬果类，第五类是谷物。 那么咱们其实稍稍的留意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主食也就是谷类 吃的贼多， 吃的非常的多， 真的是。 咱们捋一下，一天如果你只吃三顿的话，早餐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什么烧饼， 对，饼， 然后加稀饭， 对， 那都是碳水，对对对，都是主食。哪怕是吃全麦面包吧，那其实也是你的主食。 对， 那到中午呢，大家可能会说，哎，早餐要吃的好，中午要吃的饱， 对， 那中午就会来一碗大米饭， 来炸酱面， 对，炸酱面， 哎、 对。那大肉包子 好吃啊！ 哎，晚上呢？ 肉龙， 晚上再吃个什么？对吧？凉拌鸡丝面，什么？就如果啊，你们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类早中晚餐如此安排的人的话，基本上你是不太可能瘦下来的。好吧，具体怎么来摄入，我们要好好再跟大家讲一讲哈。首先，第一层脂肪是少的。那有人会说了，我都这么胖了，身上芝麻还不够多吗？居然还要摄入脂肪？不科学啊。首先脂肪是有用的，脂肪是维持生命日常生活行动的一个热量的来源， 对对对， 虽然它本身热量很高，但是是必须的。可是呢，我们在生活中尤其是要减脂的人一定要控制它的量， 那 而不是完全的拒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油？ 我想问问宗明平时对油的选择，比如做饭呢、 是 95号油还是97号油、 做了养生厨房之后，可能他们会更多的建议像初榨的这个橄榄油会比较好，而且可以稍微的加热一下，就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多一点的油，可以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代谢到体内的脂肪、 对，其实像橄榄油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油脂， 对，但是那个初榨橄榄油它怕高温。 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说橄榄油可以作为凉拌菜的时候 就拌沙拉什么的、 去加入一勺， 弄点油醋汁儿、是不是？ 对对对、你们都知道吉赛尔邦辰哈，就是史上最贵的超模，他就是那种吃拌沙拉里面一定会加一勺橄榄油的人、然后他的身材呢长这样， 哇，这么火辣， 哇哦，到现在其实年纪也不小了、但依然保持非常好的身材。 你看那个肋， 而且从图片里面就看到、就是他桌面上出现的都是蔬果类， 对、 的食品。这是我们说橄榄油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如果你要烹饪的话，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油脂，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是可以用来炒菜的，它是不怕高温的。 哦，真的。然后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邀请我喝咖啡，他到了咖啡厅之后他自带了一小罐椰子油倒进咖啡杯里边、就上面糊着厚厚的一层椰子油。 对、 我听说过这种喝法是一种国外的叫炸弹，也是一种减肥健身的， 它可以帮你代谢掉身体内的 咖啡加椰子油。 我当时错怪它了， 错怪它了。 我 get 到这个点了，我很想尝试一下。 很好喝，很好喝、 这个可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说到的，脂肪的摄入要有，但是要控制量，以及要选择非常健康的类型。 没错，脂肪这个问题搞定之后，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看看关于蛋白质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了小龙虾里边那个虾肉啊，虾肉就是很好的蛋白质，鸡蛋的这个蛋白 蛋 清的部分就是最简单的蛋白质。 但是很多人都会表示说，如果每天都让我吃4到6个蛋清的话，可能会难以下咽。所以蛋白的来源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另外一个超模叫做 KK 的，他晒的他的社交平台当中就是把三文鱼作为自己的早餐。三文鱼就是一种非常棒的蛋白，它是所有鱼类当中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鱼类。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对、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难每一餐都吃到， 顿顿吃不太现实吧。 我觉得请宗明推荐一些你 对啊 印象当中你的清单当中认为很棒的蛋白质的来源。 我觉得像牛肉呀、这个龙利鱼啊，我特别喜欢吃一道菜叫番茄龙利鱼。 宗明刚刚说喜欢吃龙利鱼是不是？ 对， 很多北方的朋友对于鱼会有点抵触，是因为有刺儿嘛，不太会剔那个刺儿。龙利鱼就是一款神器，因为没有刺儿。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料理叫做怪格隆地洞龙利 鱼，什么东西啊？ 超好吃，而且蛋白质很高， 来看一看， 热量又很低，一起来看一下。 成品看上去就很诱人了，对不对？龙利鱼、洋葱、胖青椒、胡萝卜、蒜、牛奶和海苔碎。 关键它也是用平底锅，加上一点点水。 是。 洋葱特别好。 对。洋葱是可以增加你身体内自由基的一种东西。水烧开了，放入龙利鱼焯一下。 嗯。 洋葱呢？ 切碎。 切成碎儿。 会辣眼睛。啊、 胖青椒，去头去尾去心，然后呢，半片切条，切条以后切碎。 嗯。 这都是基础操作啊，相信大家心灵手巧都会。 做配料嘛，基本上都一样， 而且这都是膳食纤维，非常棒。 对对对， 是，还有丰富的维 C。 胡萝卜去皮，然后呢改刀，啊，它就要把胡萝卜变成那种 刨成条 条状 的 啊。龙利鱼呢也基本上煮好了， 对。其实它会用到油去煎，但是这个油的量很少，首先，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很健康的椰子油。 啊、我想问，能不能够用一块黄油？ 黄油热量就太高了， 但是一定很好吃啊。 那你就违背了初衷，你还是不要吃龙利鱼了，你去吃汉堡吧。 然后把刚刚的配料炒在一起，翻炒好哈，变颜色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吧？ 对，变软之后要留出一个位置，把这个鱼也一块煎一下， 嗯， 就配一点香气嘛， 嗯， 一锅出的， 对， 然后就用这个借这个香气，然后给龙利鱼， 嗯哼，就煎就好，就多给它一点时间，开小火。 它龙利鱼没有任何的改刀，就是整个一片进锅，它不需要把它打成片儿。 就它那个肉本来就是分瓣儿的， 对， 是的，分瓣鱼 是。 非常好啊，这么煎两分钟，这是干嘛？ 倒了牛奶。如果你怕多余的脂肪的话，你可以选择脱脂奶。 对，低也行啊。 对，哇哦，撒上黑胡椒蒜儿，中火熬煮，安静的等一会儿。 收汁儿。 我觉得勾芡这一步呢，大家就自行选择啊。 嗯， 我个人不太喜欢勾芡。 我也不太喜欢芡汁的感觉，它这样的话就很浓的感觉。 对，可以撒一点 海苔碎 装饰一下，就整个非常的美味。可是你又不担心有任何多余的热量和脂肪在。 它那个油，到时候我们可以替换成橄榄油或椰子油就行了。 如果烹饪的话，最好还是椰子油。 该椰子油，对， 嗯、对。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蛋白质的做法哈。 嗯， 接下来我们要抓紧说一下在饮食上面的第四层，就是蔬果。 哎， 其实很多明星给大家看一个吧，我觉得这个很励志。他是 Tory Burch 品牌的创始人，就是 Tory Burch 本尊。 嗯， 他这张照片是拍摄在自己五十岁的时候。 啊，衣服好好看啊。 五十岁啊，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天看上去也就三十不到，感觉是。 对，可能比我们还要小一些的感觉。他平时真的超爱吃蔬菜的，就什么烤的小甜椒啊、黄椒啊、红椒，你看他的日常餐饮就是。这种 烤蔬菜， 一盘烤蔬菜， 哎，烤蘑菇也可以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很多的富含胡萝卜素、辣椒素的一些食品， 都可以烤一烤， 加速的去燃烧你的脂肪， 哎、 代谢这些东西。 对对对， 嗯。 那当然了，还可以看看其他的东西没有。 第五层，我们说到碳水化合物这个事情，如果你非要吃碳水不可的话，尽量可以选择像意面这种。嗯 啊， 对。 可是， 因为意面是杜兰小麦，是它的原料，是一种最硬质的小麦品种，它的密度很高，蛋白质的含量也高，面条的筋度也高，所以在短时间内血糖不会迅速的升高。 你说还真是，意大利人的胖人还真的比较少。 是啊，好，我们饮食结构先暂时说到这里，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现场的高级瑜伽教练、宗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那在家里面，只要有一方这个小面积，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些很实用的练习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就是我们随时可以练习的那些动作。 对，我们已经把健身房、不排练厅给你准备好了。 对对对对， 非常明亮宽敞，有落地窗户。 真的是、 如果你再加一些想象力的话、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马尔代夫纯净的海水， 看到这个大溪地那边的 对，大溪地， 大溪地， 大溪地，大溪地，五晚八天自由行就在前面等着你。 好， 是看到别人在那玩吧， 给大家做演示哈。 来，请宗明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来，欢迎一下宗明。 我们经常说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一项，特别是女生特别重要的就是拉伸，因为我们可能不喜欢那种肌肉线条。 对、 那我今天因为我也是个美腿控嘛，虽然自己的腿不太美， 很美很美很。 我也教大家一个，就是可以拉伸我们大腿肌肉的，就是四面，教大家四个动作来拉伸这个腿的四面。 好，很多人特别不注重练完以后的肌肉拉伸，然后这样就会让你的肌肉变得很难看。 嗯， 其实拉伸它是对于肌肉的一种重新排列。 我们可以先 好 这个双腿分开。然后我们一只脚朝向这一侧， 一只脚朝向我们身体的一侧。 对，好的。然后这个样子，我们先拉伸一下大腿的后侧，就是一个加强侧伸展的这个体式。 好， 双手怎样做呢？双手要往后，然后呢，双手的身后交叉，交叉之后呢，身体前倾，对，往前倾，然后眼睛是不是应该看前脚尖啊？ 对的。 啊。你看，我都会这个抢答了。 所以其实这个拉伸的是、嗯、 拉伸的是我们大腿的后 侧， 然后如果你想 腘绳肌那边， 对、嗯，你想加强一下小腿的拉伸呢，你可以把这个手撑在地下，然后把你的脚尖抬起来， 哦，勾脚尖， 你会感受到这个整个后腿的拉伸特别的爽， 对对对， 让我 特别酸爽， 特别酸爽， 就它不是疼也不是酸，它是那种就让你觉得很无力，就感觉被掐到了软肋的感觉。嗯 然后呢，我们 教学， 然后我们就这个动作之后， 嗯， 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侧面，侧面怎么拉伸呢？ 拉伸侧面， 这个可以稍微分开再大一点， 两腿稍微再分开大一些， 对，然后我们来一个那个三角式，就是手可以放到地下， 哦， 然后左手抬起来， 嗯。右手放地下，左手抬起高，然后跟这个右手呢成为一条水平线，然后呢头要仰上去，看你的手尖往上伸，好像在出太阳。 我发现小豪你解说的简直太棒了， 他特别像就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央视有一个 蕙兰瑜伽是吗？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你其实你侧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勾脚的一个方式，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的脚啊踩在一个台阶上面，然后脚跟往下边杵，然后依然做同样的动作，一只手往上身， 真的太棒了。然后呢，是一个拉伸这个大腿这一边。这边 侧面大腿外侧， 对、 啊、 外 侧， 就传说当中你去看一些什么说瘦腿秘诀的时候都会说敲胆经、 啊、 让你的腿什么瞬间瘦五厘米， 对，这个而且拉的这个经络也会更通一些， 对对对、 嗯、而且呢就是很多女生就是假性胯宽、嗯、胯在这儿，就这儿的肉更多、 嗯、 那这个动作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块的肉拉开、 嗯、 那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的哎，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侧面，这个腿搬上来， 把右腿然后呢到左腿上面 站着翘了一个二郎腿， 对、 哎、对、 嗯、然后这个膝盖注意不要超过脚尖，否则我们的膝盖会有压力太大、 哦、 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两个手 屈身， 对，扶在地面上，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能感受到你的大腿在拉伸了。 这太难了，这动作感觉是。 对， 这样拉伸是更有安全性是吗？ 对，就是一步一步的、嗯、因为瑜伽并不是要一个很软的那个动作，那、 嗯、 是不是一个追求一个极致的过程，而是在体验自身、嗯、在不断的探索， 你在跟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对话， 对， 然后你去发现身体的一些密码， 找到我们自身的 balance、 啊、 对吧、啊、这个 balance 很重要、 啊、 这是宗明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展示的，非常适合其实哪怕你没有进行了一个前期的运动， 对对对， 你平时也可以多撑一撑、 嗯、 因为有俗话说什么筋长一寸什么 瘦 长 十年， 对 对、啊、 总之这个筋如果撑得比较开的话、 嗯、 你整个人柔韧性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整个经络呀肌肉线条就会比较好看， 嗯， 各位可能已经陆续在下班的路上了，运动爱好者通常都会有三点一线的作风， 没错，刚刚我是两点一线，没有健身房，所以我不属于是运动爱好者那一类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运动爱好者打引号的那位，他今天还真的是做成了三点一线呢， 就是在我们的感召之下、 嗯、 他终于决定穿上自己就是 尘封的 对积灰已久的那些运动装备， 对， 然后来到位于工体的一家健身房 啊， 然后来感受一下运动带给他的青春活力。 他刚刚呢其实给我们发视频的时间呢稍微晚了一点点、 嗯、没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中间去了趟医院 抢救了一下是吗？我们来看一下， 太久不运动了呀， 这个潮流特派员苗山为我们发回的还滚烫的视频 来。 Hell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苗山。刚才呢我们上午跟大家一块做了蛋糕之后，下午你想想怎么把早上起来吃的蛋糕给消化下去，所以现在就来到了 Super Monkey 超级猩猩工作室，我身边有周杰周教练帮我把蛋糕，我想紧张怎么能帮我快速呢把刚才吃的东西消化下去啊，没问题， 当然 真的啊，就看周教练怎么教我，但是我想知道今天主要打算教我的是哪个技 啊，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这个关于心态的，然后第二个呢，会更加的针对我们大家的关系。 好，那咱们就现在开始。 啊，那这个动作最主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姿态，同时会让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挺拔。OK， 你的两个脚平宽，与你的肩膀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就好，让你的下半身很低。对，然后将你的左手伸，然后右手伸， 但是你的右手看跟我一样，大概是一个90度，放在什么位置？肩膀垂下来，胸口，然后尝试着把你的左手往前送，右手的手肘带动你的身体转动，慢慢的相碰，拉的感觉。OK， 非常好。然后尝试着还原，保持你的这个右手是前胸的位置。这样的话带来最大的效果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挺拔的姿势。我建议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最好是每一次大概每天做个十次左右。然后建议大家就是一天最少要做4到5次 ，OK 吗？好了， 我们又开始第二节操了。 Yeah, 那第二节操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臀部了。OK，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放式。啊，首先需要让你的背侧躺，侧躺之后让我们的双腿大概一个90度的角度，然后让你的膝关节往前放，脚跟。还有肩膀拉成一条曲线，把侧面躺下来之后，让我们一起收腹，手肘在你的髋关节上面，用力的推压，来防止你的身体前后的摇摆。然后再强制的吸气，吸的时候让你的膝关节往外打开，就像一个河道打开一样，打开到最上面，稍微停顿一下，感知一下你的，轻轻的还原。对，现在有感觉吗？ 有，我尤其打开的时候。 好的，那你再来14次。 14次 OK 可以了吗？ 我这条腿已经折了。 老师最后有没有特别的饮食的推荐和 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啊，对，一般都说3分练7分吃。 对， 实际上现在的人做到1分练9分吃，已经能够达到了。 见证未来， 对，感觉这个运动完5分钟以后，明显脸都小了一圈嘛。 我跟你讲，刚刚他躺那的时候，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腰身啊， 起来了已经， 真的 是 特别的好看。 宗明一直在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有，真的运动完了之后面色红润有光泽。 对， 对， 就是运动确实是可以让你整个人都焕发出一种活力来的， 没错， 这是其他的任何的这个行为或者是爱好都无法取代的。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老话我们要坚信才行。 对， 我这回今天开始真的有这个坚持的动力了。 好 好， 走着瞧， 没问题。等我的腿好了以后就可以练了。 那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情。 1000年以后。 刚才是我们的潮流特派员之一啊，苗山，这个从运动现场给我们发来的视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突击检查我们另外一位潮流特派员了。 哦， 这一位呢，他也一直就挣扎在微胖和型男的这个 边缘，胖的 边缘，微胖和更胖的。他有健身， 对， 但是因为工作的各种原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坚持，就是3天打鱼10天晒网。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流特派员之二，泽华，他在哪里呢？我们要现场跟他视频连线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我现在手头正在操作这个视频连线哈。我们把画面给到我们的视频现场。 来 看一看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因为我们在视频连线，所以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我正在等待泽华接收我的视频邀请。 视频， 希望一会儿可以让我有一个比较欣慰的画面出现。 是啊，泽华在干些什么呢？现在他是不是正在踌躇的 等待了我们这个 画面已经接通了， 可这不是泽华呀， 怎么回事啊？ 是我们的摄影师，哇！来来来，请我们把手机的屏幕转过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982最帅的男主播小华， 小航 当然是要在最帅的场地。 小航，我要是你，我就忍不了。 那个把它赶紧关掉，赶紧关掉，不要看了，什么东西就是。 所以泽华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哪里？ 好，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是在 UPLE 运动训练营当中。 哇， 这里呢，就是982史上最美、最帅的男主播和女主播们经常会出没的地方。 对，我也在这里健身。 健身房非常的。辽阔，这部分呢是平时我们会做那个 weight 呀和 HIT 的一些小团课会的地方。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 器材是平时举铁的时候的地方。然后其实现在这点是6:44，按理来说大家还在上班，但有一些无业游民呢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瞎说，朝九晚五，人家已经下班了好吗？所以现在还不是团课的时间，有 一 些私教的训练员， 人还挺多的。 对， 而且由于为了让我们做这个视频连线，专门把这个平时放的音响音乐非常吵的音乐给关掉了。然后我们往前走，看一下这位光头的先生，就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板， 哇， 也是创始人，对不对？哇哦，这个身材。 他现在正在 指导学员。 他正在上课。 对， 方便跟大家打招呼吗？ 哇，他会讲中文， 他中文很流利， 是一位外国友人啊。 他是一位对， 来看一下我们的胳膊，你在这里一胳膊的话，谁在前面谁就打了。那来， 教练是大力水手。 哎，这是我们韩教练得了很多很多的大奖的，非常厉害。他想问你 一个问题，80公斤的。 很棒！ 哎呀，他在炫耀自己，但普通话并没有那么流利。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冰 雪。对，平时就是健身教练怎么吃饭呀？然后一天吃多少啊？ 这个我们很关心哈。 我们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三分练，七分吃嘛。你知道康婷平时他每次上完给我们上完课，会拿出从冰箱里拿出一大盒，真的是那种最大号的，就 那个乐扣盒那种玩意儿。 对，然后在那吃，闻着很香，可是你看一眼你就 感觉一点都不好吃， 完全没有食欲， 这是糟球啊！这是。 康婷说，不是每个教练都自己做饭，但是这里的教练全部都是自己做饭， 对自己要求很严苛， 就是一盒一盒的饭的都是。 对。 现在被踢赢了， 都是一大份的那种。 对。 这 个生活的啊，这个生活的，这是大概120克米饭。 120克米饭。 对，然后里面有牛肉、猪肉，然后还有一些蔬菜，还有一些姜。 看起来非常不诱人。 就比如说这拿苹果哈，很健康，对吧？ 还有一个苹果。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很多饭都已经吃完了，平时这个冰箱全是满的。 因为到晚上了吗？ 吃几顿饭？ 六七顿饭吧。 他平时一天会吃六七顿饭， 听上去很幸福。对， 吃大馒头， 每次饭都是那么大一盒。 明白了。 然后康婷说，如果想要身材像他一样的话，就得多吃，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一样。 但是得多练啊，吃也会有很多讲究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花了很长时间跟各位来分享这些事情。 对对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潮流特派员泽华，也感谢我们特别出镜康婷教练，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二位， 谢谢，拜拜。 我们聆听未来， 我觉得泽华 帅 要给打 call。 好，聆听青春，见证你的未来咯。 啊，太贫了，他们俩德国教练都那么贫。因为咱们节目时间不多了嘛，到了晚上6:50，咱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想请宗明、小航，包括我自己在内，咱们三个分别分享一个关键词，就是运动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那我 宗明先来吧。 宗明先来。 那我想说的，那肯定是一个年轻化吧。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学瑜伽的时候，我的教练就跟我说：“你现在19岁，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练瑜伽啊，不会说你停留在19岁，只是说你可能变衰老的速度会减慢。”所以我认为，运动给我带来的就是无限的活力和我保持青春的一个秘诀。 青春的秘诀和活力所在。对于我来讲，其实运动呢，不是非常非常的。那么的经常去做哈，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看很多别的人的运动，就是对我来讲是两个字，叫激励。 嗯， 对，如果有他们的运动，才能够激励我们，激励我自己吧，哈，就是能够更加的有动力，向他们去迈进一步，去学习一下。 所以运动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 嗯， 就这个力量不仅仅是在训练过程当中肌肉所带给你的那种上重量那些多少多少公斤一个个的数字， 嗯， 更多的是我的每一个身体的器官， 嗯， 包括我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处在一个很有力量的状态，所以就能够有勇气去应对如此繁忙的生活和工作。 哎，你说的这太高端了，我跟你讲啊， 真的就是力量这一块， 精神力量也是， 对对，精神力量也是。 我要破他一个梗，他认为运动的带来的目的在于什么？能够永远拍照时候站在 C 位， 这对于女生来说很正， 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矫正身姿，然后提高魅力值， 对， 对不对？而且大家都说所有胖子都是潜力股。只要瘦下来，对，只要瘦下来，你。